十几首四十分钟的歌啊，四分钟的歌，一百首四分钟的歌呢，对吧？ 哎、 像蒲公英的约定 啊，什么说好的幸福 啊，对吧？听见下雨的声音啊， 你看看人家俩 倒带呀、啊，就光这首倒带是不是多少故事？ 就是他跟蔡依林一会儿在一起，哎呀呀呀呀呀一会儿分了一会儿在一起、 哎， 然后他们俩又分开各自找别人。 高磊，你这个。其实跟你做朋友挺危险的，你知道吗？哎 啊，我也知道你好多事儿啊。你要来 哎，今天早上咱不聊歌啊，咱聊朋友这件事情。 哦、朋友、哦、 对，就是主要说周杰伦跟方文山之前不是也曾经传出过他俩好像什么闹矛盾还是怎么？ 也掰过，好像是。 就是不过周杰伦前一段时间唱过一首歌，然后歌词特土嘛， 对， 所有人都在怀念方文山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一聊朋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让您聊一聊您的闺蜜。 闺蜜， 对， 这女孩 男闺蜜女闺蜜 哦，那都能说是吧？ 对对对， 哦， 就是女孩叫闺蜜， 对， 男孩叫哥们儿 ， 对不对？ 兄弟， 给我们介绍一位你的闺蜜、嗯、和介绍一位你的哥们儿。 当然了，如果有的 她有什么典型事迹、 有的女孩说，那我也有蓝颜知己啊，我有男闺蜜啊， 你敢发吗？ 单身就可以了， 哎啊，是没问题，没问题，你敢发我们就敢读， 就是， 是不是？你敢那个我们就敢买， 我就怕你不敢发， 哎， 就你们一个个的胆儿那么小，早高峰那么多人都在贼着听我们节目，真是的， 这咋刺激了啊？高磊已经开始发飙了啊，他又开始已经开始使用激将法了。咱不受这刺激，咱就发一个，咱给他看一个， 就是， 是不是？ 你更狠，你老好人，你说什么呢你？ 哎，就是今天早上说一说你的闺蜜和哥们儿 啊，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啊，说一说你们之间的故事，也可以介绍一下他的典型事迹。 是是是是， 对吧？ 有的是真爱你，真帮你；有的是真坑你啊，对吧？ 哎，也可以说一说。 对呀， 有现在有、 啊、 有一些那种闺蜜 啊，对呀， 对，还有高磊这种朋友，对不对？ 我怎么了？ 你哪敢认识他呀，是吧？你身上所有的事他都给你卖了啊，所以、 哎、你再这么说我到时候就一个时段卖一个，你信不信？ 哎呀， 我告诉你、 哎、 现在嘴不是甜，嘴不甜点，我告诉你， 来你现在让你突然想的话，如果你让你介绍一个你身边的闺蜜朋友， 干嘛呀？ 你会介绍谁？ 给我挖坑啊。 你会介绍谁？不是介绍谁？ 没有闺蜜。 对，你不 孤家寡人， 你少来。不是，就是说你介绍一个女闺蜜。 我真没有， 咱们同事你最想 赵爽？赵爽 啊，赵爽哈，这嘴怎么都秃噜了？ 无话不 说，气都短了， 无话不说，真的、 哦、无话不说。 对对对，他的一些这个私密的， 他的私密的事你都知道。 对，我的私密事，我们俩都聊，工作当中的，生活当中的，我们互相排解， 哦、 孤独。我怎么好像把自己搁进去？ 加油，特别棒、啊、 我不说了。 嗯哼，好，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聊一聊大概赵爽的一些。 赵爽有男朋友 啊？真的假的？ 有啊。 这个事儿 你不知道？ 这个事儿他一直都跟我说没有啊。 不可能。 那他为什么要跟我说没有？ 他不讨论这个事情了。 哎，咱俩别大清早上起来给人赵爽挖坑。好，给介绍一下，赵爽是我们晚间演艺群会的主持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今天早上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你的这个女孩，说一说闺蜜，男孩说一说哥们儿啊，说一说他们的典型事迹。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8亿， 哇、哦！近一半的海归群体认为留学收益达到了预期。 还有青少年睡不好，长大了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说您的闺蜜。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个报告就显示互联网普惠化成果显著，截止到2018年的6月30号，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8.02亿， 互联网普及率是 57.7%，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7.88 亿。我国网络购物用户和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占总体网民的比例均为 71%。 哦， 网络购物与互联网支付已经成为了网民使用比率较高的应用。一方面，电子商务、社交应用、数字内容相互融合，社交电商模式拓展了电子商务业务，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支付机构接入网联，提高了资金透明度和网络支付的安全性。手机网民当中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达到 72%。 其实这个说到网民已经有8亿了，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企业家吐槽，就说现在网络上的这个点击量造假的这个事情 啊， 就是比如说一部剧啊，点击量达到了 40亿， 什么160亿， 我的天哪！ 然后160亿，然后当时那个人就说，160亿什么概念啊？然后就是说全体网民不吃不喝，天天光点你这剧，得点160亿，就是说真的，你像如果现在我们有八亿网民，就这八亿网民全看待这剧，160亿得 八亿， 28 16 20，就是等于说每个网民得点20亿次。八亿，二十，哎，咱俩数学就别啊，好了，看下一条，好吧？ 160亿除以八，我想， 八亿单位都是亿，160除以 20次，20次。 救命啊！ 丢 啊！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2017，20次不多呀，那我以为是多少次呢？ 全体网民 哦。 点20次， 吓死我！ 每人点20次， 哦， 这可能吗？ 哦，这倒是 全体网民， 对，说的对， 不干别的啊。 来，我们关注一下，自2017年开始，本市计划利用3年时间完成核心区2336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那么，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993条背街小巷启动了环境的整治提升工作。今年7月份，市统计局开展了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民意调查，超过了90%受访居民对背街小巷整治提升行动表示支持和充满了信心，80%以上的居民啊，对背街小巷整治提升成效总体是表示满意的。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近日发布的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近一半的海归群体认为留学收益达到预期，95%的海归可以在归国以后的半年内找到工作啊。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成为就业最主要的劣势。那超过70%的海归认为他的工作岗位与海外所学专业匹配度不高。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说，2017年我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了 48.09 万人，1978年至2017年年底有共计 313.2 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 83.73%。 从最近一次留学国家地区分布占比情况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是海归群体留学的主要国家。相比2017年的调查结果，获得学士学位的海归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获得硕士学位的比例则下降了6个百分点。可见出国读书本科的留学生是越来越多， 而且回国的也是越来越多，为祖国报效的也是越来越多哈。 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人对于海归群体啊会有一些诟病或者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其实在年纪轻轻的时候能够出去看一看， 对呀， 经历一些， 是 啊，也是一番这个成长 啊，玩一玩也行啊。 哎，好。 那么另外呢，针对学龄前儿童入托难等问题哈，昌平区教委宣布，天通苑地区将规范现有社会办园，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的范围，通过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教师培训交流等多种方式。那么在今年年底之前啊，天通苑地区的普惠学院的学位将增加至3500个。 好，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北京朝阳医院高山教授协同北京协和医院黎明教授这个课题组啊，共同完成的这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 什么呀？ 在国际期刊发表了一项，这项研究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首次发现了睡眠基因和左心室结构之间的重要关联。 哎呀呀呀， 就是青少年如果睡不好，长大了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的疾病。 哦呦， 高山就呼吁了，说针对当前青少年普遍存在的睡眠不足问题，应该采取措施，重视青少年的睡眠健康。 是是，那这个课题是不是也包括了我们中年呀？我们青少年已经过去 了，你已经晚了。 我也睡不好， 就你的心脑血管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你这么说我都堵了是吗？都 对，所以开始走下坡，就是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预防， 哦、 对、哎，让他们睡足充足睡眠。 是是是是，每天我都睡不够七个小时。 别，你说这条信息会不会有很多小朋友暑假听完了以后，开学以后都说老师，我不要再早早的来上课了，我要保证睡眠。 那你不会早点睡呀？ 对呀、啊，啊，是吧？想要跟我们大人讨价还价， 真是。那么另外呢，昨天呢，团市委依托了社区青年会组织的暑期冰雪成长营开营，600名6到15岁的青少年将免费在全市6个冰场参与为期5天的上冰训练课。 嗯， 接下来团市委呢还将组织不同形式的青少年冰雪活动，让更多青少年关注了解。那么今年下半年，团市委还将在周末陆续开展青少年上冰雪活动，活动详情大家伙可以通过青春北京公众号去了解一下。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 哎呀，这首歌好像听听吧。 有人浪迹江湖，有人寒窗苦读，有人阿谀奉承，有人早已麻木，有人嫌贫爱富，有人唯利是图，有人精打细算，有人满不在乎，他们竖起了耳朵在喜怒，裂开了笑脸多城府，不过想在平凡世界里找宝物，才会哭着笑着装糊涂。有人家财万贯却开始生痛苦，有人身无分文却也活得舒服，有人若不付出半杯酒便再无贪图，有人换了张脸企图脱颖而出，有人躲躲藏藏不想引人注目，有人狰狞面目却该装得衣冠楚楚。 哎呀，这首歌词可是直扎人心呐！ 啊， 对呀，我的心都疼了。 没有没有，但是、 啊、 但是挺好听的，而且就 是 有点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哎， 对吧？人在江湖嘛， 对、啊，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啊， 各种各样的人、 哥们儿、啊。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朋友，好不好？嗯，来看这个康康说了，我的好朋友叫张喜梅， 哦、 啊。哎，有点像马冬梅的感觉，特别好的内蒙的姑娘啊，她的爱好呢就是到处觅好吃的，但是特别心细，胖胖的。前一段时间我失恋了，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一夜未眠的消息，好多人点赞。对，现在其实这个点赞啊，这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你不管你发的心情好还是坏，他先点个 赞， 先点个赞啊。 关键是你看出来了吗？好多人跟你一样夜里也不睡觉， 那 是吧？ 哦， 要么就怎么点赞呢？ 哎，是说好都失恋了啊，说好多人点赞，只有他要见我、 哦， 我的心情糟到了一定程度，但是他一直想尽各种办法安慰我，请我泡澡，请我吃饭。 姑娘家 特实在， 流行这个呀， 对，特别暖心、 啊、 每次回内蒙古的时候指定带来几斤正宗的牛肉干，每次都跑特别远去买我爱吃的味道，我自己开的公司叫他来我公司工作，他说朋友绝不能一起上下级、 哦、 10多年一起都一直这么说，我的朋友好不好？ 好， 绝对好， 真是他会关注你的心灵的变化、而不是说简单的敷衍点赞， 而且是这样、你能看得出来人家不是为图你啥 啊， 你是你自己开个公司， 是， 但是咱不，我不 牵扯到利益， 不牵扯到这块， 对对对， 朋友就是朋友， 你看大帅过生日，你看就是朋友就是朋友， 嗯嗯， 我就从来不送他生日礼物，呸， 在这儿给我着不呢啊！我跟你说，哎，就有一位朋友说的，我觉得特对，他说我觉得高磊吧，每次这样，哎，跟过去说再见说，都说大帅总给高磊挖坑，其实我觉得是大帅只把铁锹摆在那儿，高磊然后告诉高磊说， 你在哪挖？高磊自己拿着铁锹就动手了。我觉得是啊，这哥们儿就是这样。你说我不收拾他都不行啊！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 来看看。这 Cherry Tree 就发了好几条，说、我和我发小啊，从三岁就认识了，现在我们俩都成年了。我发小小时候特别胖， 哎，我发现他们说的朋友都很胖，哎， 哎呀，可是现在我告诉你，却长成了一个1.8米的大帅哥。我小时候瘦，我是个小瘦子，现在却长成了一大胖子。你看，我们俩反过来了， 你俩真的是好哥们儿。就是他的钱都花你身上了吧 你们俩互补 对好，继续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今天说一说你的闺蜜、你的哥们儿，然后他们有跟你有什么故事，或者是他们身上有什么典型事迹。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校园里的小眼镜吧。哎呀，这个确实是前几天我还说呢，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不叫少年说嘛、当时里面出现一个镜头就一扫、你就会发现全是眼镜。 对呀、 就那小孩全都戴眼镜。 是 啊，哎呦，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因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北京预防医学会联合举办了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防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发布了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相关因素调查报告。不少学校和家长忽视的这个近视不良因素也纷纷曝光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的孩子身上有没有。 对，首先的因素之一就是桌椅与身高不匹配。对此呢，咱们北京市疾病防控中心的副主任曾小鹏就介绍啊，说学生使用课桌与高度啊和他们的身高是否匹配为儿童近视的因素之一。不适合的呢，这个课桌椅呢将会对学生的坐姿啊、视距等近视发生的相关因素造成很大影响。那么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学校教室物质环境的检测，提高学生课桌椅的符合率。 对，你会发现有的孩子是趴在那，就光能露出个脖子来。 他个矮，凳子高、桌子高嘛。 哎，但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因为孩子的身高他参差不齐啊。 对，发育阶段嘛，有的可能都 能不能弄成能可调控、可调桌椅，就是可声控的，就是可升高的、可 降低 的，就那种就拧个钮，它就能降下来。 好像有，我见有学校是陈经纶还是哪儿有这种？ 有这种是吧？ 啊，那桌子是可以高度调的。 我觉得那种可能比较科学一点， 对对对， 要不然你统一采购，你怎么也采购不到点儿上。 对， 对吧？ 而且有的时候你分配座椅的话，也不好分配， 对 对吧？ 我们说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学生要保持适宜的用眼距离。书本和眼镜的距离应该大于30厘米，跟电脑屏幕的距离呢应该大于50厘米，与电视的距离应该这个是电视屏幕对角线长度的4到5倍。比如说你是家是50寸的，你斜着量一量，它应该是多少距离？ 多少厘米？ 多少厘米？然后你乘以4到5倍，然后孩子坐在那 儿。基本上我觉得怎么也得3米开外， 哦、 不能太近。 哎呦呦呦，这也就是你们家客厅 就扎进去了， 横向3米、5米。你看这，他们家客厅，哎呦天哪！ 你家客厅太大了，你知道吧？电视都得4面墙都得安， 哎呀， 看不见。 再来看因素二 啊，课上看多媒体。超20分钟、这也不行。专家说了，学生们要避免长时间使用多媒体电子设备，建议在保证课堂教学效果的基础上，尽量少的使用多媒体设备。同时应该避免长时间的看电视、玩电脑和玩手机。 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课外读物的字号不达标。 这太小了。看不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也会影响孩子，因为你这样长期的盯着一小字儿，他可不就得趴上看。 是是是，你这么节约用纸也不能这么节约。 不是，他这个其实，哎，那我以前我觉得我们看那个小人书，对吧？ 小人书，反正画儿挺大，字儿确实不大。 所以我近视了嘛。就不要怀疑啥了， 着不着自己的。 哎，所以家长啊，应该重视中小学生汉字读物的字号卫生要求。给孩子选择课外读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二年级的读物应该是，听好了，2号 三号字儿， 这么大呢？ 啊，小学三四年级的读物应该是三号、四号字儿。 哎呦， 其他年级的读物应该使用小四号的字体。 小四号，对对对， 基本上就一二三四对应自己的年级就可以。 对对对， 哎，然后呢， 成年就 再大一点就小四就可以了， 嗯嗯、 好吧、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Pepo、Mango、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灿烂啦，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旁，嘟嘟嘟嘟。 来，这个有一位朋友啊，哎，我们有一位眼科的朋友，难受的李小胖就说了，小胖，我就是眼科医生， 是 希望你们多科普一下眼科知识。哎，这个真好， 这眼睛是我们心灵的小窗户，要眼睛不好 怎么办？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关于眼科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发微信过来，我们替您问一下我们的这位李小胖。 对， 对不对？大家、小胖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 是是是， 好不好？ 好 不好？ 好好好。 好，还有一位叫 Happy 的朋友发过来两条微信，一条微信发的是郑爽、一条微信发的是大帅，就我们俩没关系啊，没关系，不要乱说。 您看人大 帅，别说乱说，别说乱说，真没事，你不要相信娱乐记者的话，好不好啊？好不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 恶心死我了。来看看啊，这个娜娜说，上次信息、他们说我不点名儿 啊、 今儿聊闺蜜，那我点个名吧 啊、 我们是气人周、凡人娜、二姐争，还有一个无法形容的倩，我们四个人就是好好的闺蜜。 说说你们的故事，光从名儿上能够大概看出个大概来。 对，有一个方向，但是具体什么事儿不知道。 凡人娜、二姐争，好、家伙， 无情、无法形容的倩。 哎呀，无法，没有一个好人。好，让我看一下。小绝尘，哎呦，这条有点长， 念不完了，念不完了。 咱们这个一会儿啊，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翁秋乐乐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延续反弹，亚盘缓慢走强至每盎司1196美元，随后是缓慢走弱，美盘时段加速了下跌至每盎司1190美元下方，之后又迎来了一波10多美元的涨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的品鉴。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闺蜜和朋友的这个话题啊。当然这个闺蜜呢，她可能是你的好闺蜜， 是 也可能是你曾经的好闺蜜。 哎呀， 哦，就是这都可以说一说嘛。 就是 因为现在不是都有好多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但还有一些，就是总之我们让你介绍一位，如果真的让你给我们介绍一位你的闺蜜或者你的哥们儿的话，你会介绍谁？你为什么要介绍她？ 对对对，你们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哎，这个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当然如果你说有一些不想说名字的，尤其不好的事情，你可以隐去他的名字， 对 吧，啊， 提前说匿名啊。 然后我们也不不好的我们不会读名字。对，来看一下，人们叫 Saraha 就说了啊，主持人好，我家蜜叫蛇蛋。哎呦天啊， 哎，为什么叫这名稀奇古怪的，我的天， 叫蛇蛋 啊， 蛇就蛇吧，还是蛇的蛋， 蛇下的蛋。 哎呦我天哪啊，说这个有来历吗？说我俩是高中同学啊，这家伙眼光犀利，敏感度高，长大以后遇到工作中的问题我们都会互相交流分析，遇到情感问题我们也是彼此分享鼓励，但他看我执迷不悟的态度又很强硬，就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有时候真的是气得我不想搭理他，但他在这方面又像我的指路明灯一样，我感觉我的感情还是很正能量的，我们的感情还是很正能量的，彼此依赖又彼此独立前行，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走下去。 哦， 其实人生当中难得几个能够跟你说实话的， 对， 或者能够跟你真的就跟你呛起来的人， 就是掏心窝子的跟你关心你。 如果你身边全是那种顺着你说的，你想想， 就像我这样的是吧？ 对， 大帅就啊，挺好，挺好，挺好， 是 赵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赵大帅和赵爽都挺好，挺好，挺好。 我俩别放一起说好吧，这样他的哎，赵爽男朋友谁呀、啊、 我怎么五大字儿 你看，所以高磊就是那种会卖会出卖会卖朋友的哥们儿是吧，但是他无心之失啊，他脑子不够使，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就是说难得有这样能够真的跟你就是说出你直言不讳的好朋友， 对，甚至是批评你，你爱听不爱听，对吧？那句话叫良药苦口，什么还有一句 对利于病、哦， 利于病，还有一句什么来着、 叫什么良言苦口，什么利是忠言逆耳， 利 于 行。 差点人说数学不行，语文也不行， 这俩干什么？ 来 看看韩哈，韩就说了，哥们儿呢，我有7个 啊， 哎，你们需要哪个？ 好，你好家伙啊， 七个葫芦吧、 嗯。 有好久不联系，仍然挂念的。 嗯， 有事儿就会出现的，还有一起待着就精神上放松的。 哦， 还有一个呢，一直帮我成长的，咱就说说他吧。 哎呦，你自己给捋清楚了啊。 对，他呢叫宗竹清，小学同学、 哎， 初中朋友，一直到现在。 嗯， 宗竹清呢是一个经常批评、指正我缺点的人。 哎，你看看， 跟咱俩刚才说的、啊，帮我纠正错误。说件事儿吧。程序开发的时候呢，我常常懒惰找借口， 哎， 然后他呢就想尽了办法督促我，有鼓励，有发飙，还有诱惑，诱惑什么、 哦、 就是给工资啊， 哦， 我必须标注一下，然后呢还才有我现在观点上的成熟， 嗯， 这就是大家说的征友吧？ 哦，征友还有这个词啊？ 好像是正友，好像是发四音正友， 正友啊， 正友， 还有这样一个词吗？我们来查一下啊。正友 啊、 哦，能够直言规劝的朋友， 嗯， 所谓正友就是勇于当面指出对方缺点，敢于为头脑发热的朋友泼冷水的人，帮助自己的朋友，这叫正友。 哦，其实我们身边就应该多几个这样的正友 啊，对吧？人家有密友、挚友和正友 啊。那以后我就天天批评你，天天在节目里数落你，你看我就是你的正友。 你试试。 妈呀，人生危险，这个太吓人了，这个。 来来来，还有大家啊，继续、哦、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聊的话题，说您的那些闺蜜， 是 啊、您的哥们儿， 嗯， 然后呢您跟他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介绍他、 嗯、 对吧， 嗯， 当然还有一位，还有新朋友啊，七。哦， 哎呀，不就是长发， 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长发披肩， 我们又来了一位超级无敌美女， 面容姣好，一点红唇，哎呀，好陶醉的样子。 对是那个，所以各位啊，就是多多互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的是高人无数啊。 哎呀， 好，再来看看还有一些其他朋友，刚才一直是要说小绝尘的嘛， 说吧说吧， 他说，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先说点新闻吧。 小绝尘气死了， 我主要是为了让小绝尘继续听下去。 哎、 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记住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雅加达亚运会上面的各种这个资讯啊。 对，昨天晚上为了能够睡好觉，我就放弃了所有的比赛时光。有没有太激动，我告诉你。 来，首先关注一下这一条吧。 啊，孙杨400米自由泳再次登顶，勇夺第三金。 哦， 回应风波已见怪不怪啦。 啊，当然因为昨天他状态也比较好啊，心情也比较好，记者就问他你怎么看待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他说哎呀，这种小事不会影响我的成绩，然后哎，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觉得这样说孙杨是这样，他不影响你的成绩，这个挺好， 挺好， 心态调整挺好，但是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当作见怪不怪。 对，你就不能划了过去。 对， 你还得正视这个问题。 是啊，另外再来看一下焦点战，中国男篮2分险胜菲律宾。嗯、哎呀、 哦， 这个不是前两天刚输给啊？男篮不是，我想串了。 中国 男排输给了、 越南啊，越南，对对对。 啊，男篮啊，2分险胜菲律宾。 菲律宾都这么厉害呢？ 哎呦吼！现在就我们有的时候碰到谁都不敢说 人家是弱，就是亚洲无弱旅是吗？ 哎，但是呢，接下来要说一说日本男篮出了一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嗯，这个日本男篮上这发生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在亚运会期间，有4名日本男篮的队员，他们呢跑到了雅加达的红灯区， 红灯区去了。哎呦，你说说， 然后还去消费了。 对， 然后呢？ 大家就理解什么意思了吧？ 对，大家都懂了吧？ 啊， 那这4个人就被日本篮协就是直接被给遣返回国。 必须的。 哎，然后 我觉得就应该永久开除。 哎，这个，这个永久开除看他们的宽容度啊。然后呢，这四个人最狠的是，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照片就没有说啊，当然也瞒不住了，你知道，已经把他们遣返回国了。 对呀，对， 大家也都知道是谁了。 是是是， 什么他们在机场谢罪，在回到东京以后，然后那个篮协会长又带着他们所有四个人召开新闻发布会，继续谢罪。 哎呀， 哎， 多丢人！ 不是，你说关键是干这事儿被送回去的。然后其实 这不是第一次了，你记得上一次就是、当然不是说这方面呢，我记得上一届的这个亚运会 啊， 他们不是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个，是乒乓球还是哪个项目了、偷人韩国记者的数码照相机， 是啊、他还偷东西的。 对呀、就在上一届啊。你忘了 哦，我真不记得 啊，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也给遣返回去了。 你确定那个相机的确是韩国人的？ 是是是是是 是 日本的运动员，我忘了是乒乓球还是体操了。 哦， 然后偷人相机。 对，因为他们经常说什么都是他们的， 但 是日本品牌的相机，你知道吗？ 然后所以，哎呦，你说出这种事， 这种事儿，我觉得在一个 很丢人、 太丢人，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这。 对， 哎呀， 那再来关注咱们这边的好消息吧。亚运会，刘湘大美女刘湘，对吧？50米仰泳破世界纪录夺冠。 是四年前，我告诉你，她在亚运会的时候，上一届亚运会我就盯着她了。 哦， 长得可漂亮了。那时候年纪还小，现在更成熟稳重了。 对，而且成绩，关键是你看人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网上，这个经常会爆出一些这个消息来，偶尔出来娱乐一下，但人家成绩依然好。 对呀、摆在这儿呢，是吧？ 对吧？ 但是傅园慧好像有点可惜，摘得了银牌，是吧？ 傅园慧其实挺不容易的， 一直坚持的， 一直身上的伤病，按照他的说法都已经想要退了，都真的是、还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陈雨菲复仇拉查诺啊，这个。在羽毛球当中啊，再次战胜了对手，因为在前一天的这个五月份的尤伯杯的时候，当时是输给了这个对手。 哦， 那当时再一次面对他的时候，姑娘哎调整心态，继续把这一局给扳回来了，对吧？ 我觉得比赛场上就是有输有赢，关键看你的心态和现场的发挥， 哎， 对吧？ 啊，还有那亚运中国女排横扫中国台北，取两连胜，然后下一轮呢将会战韩国。 加油加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无论何时，他们永远在你们的身边。Baby, we'll be together when you come over. Yeah, I need you to get you a ticket and I'll make you fly over. You won't make it through. I need some love to get a little bit sober. Won't say goodbye. You won't regret when you're a little bit older. Because whenever, wherever,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 I'll be there and you'll be near. And that's the deal, my dear. We're over, you're under. You never have to wonder. You can always play by ear. And that's the deal, my dear.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葛大爷8827说了啊，说要说好哥们儿、那我必须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大学班长兼室友，最为铁。 哎呦， 他能在我需要帮忙的情况下、带着7个月身孕的老婆开车30公里来我们家帮忙。 哎呦， 那我觉得最铁的不是他，你这哥们儿，是 他 老婆。 他老婆支持他，关键。 对呀、7个月了，怀孕，开车30公里， 可能是怕到时候万一有什么不舒服，能随时送医院。所以我就想 带在身边。 对对对，为什么要跟着他来啊？我刚才 是人葛大爷8827还补充了，我这哥们儿外号叫腰子。 腰好， 开30公里没问题啊！好，来 看还求匿名的，我闺蜜是我老公，特别自私。 哎呦 啊 啊、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他说啊，是我闺蜜老公特别自私，是这意思吗？ 哦，应该是 他为了家庭孩子，就是我闺蜜啊，为了家庭孩子付出了很多，辞职做了全职妈妈，可是她老公却并不是很领情，我们总劝我闺蜜别为了这些事迷失自己，可是她呢也只停留在找我们吐槽的阶段，并没有看出一些改变，爱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就是身在其中、 哎。其实我觉得你们能做到的就是每天听听他吐槽就可以了。 哎，对对对，帮他排解排解， 排解排解就可以了。 是是是， 但是在其实，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彼此互相知道感恩、 嗯， 就别老想着对方的给我付出是应该的， 嗯， 对吧？ 对， 是不是，蕾蕾？来，现在让你感恩一下自己的媳妇儿， 感恩谁？ 感恩媳妇儿。你还哦，这哦，哎，闪着腰了， 你腰不好，我知道。 来，葛大爷给我来个腰子，哎，感谢一下自己嫂，不是嫂子，自己嫂子，感谢一下自己媳妇儿，我嫂子呀。 我们都不直接说，脸红，我们都老 你看 老气， 你看看，这就是弊病， 多没意思呀！就一个眼神就 怎么表达？ 一个眼神 就光瞟眼神， 对对对，做饭去。 这种最不健康的夫妻关系。来看一下啊， 小迪说了，我要介绍我的男闺蜜 啊， 我们俩从高一开学就认识了，就一直在一起玩耍、哦、今年过年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哦，这啊，把闺蜜发展成了男朋友、哦、 男朋友已经在一起半年了、啊、家里都特别赞同。 哦，哎呦，他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当时 你看乐的就这样， 你 看 高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怀揣着这个啊、哎、 你看啊，还发了头像过来、哎、能看出来两个人的卡通头像， 是是是， 哎 呀, 哎呀，一看老公就是脾气好，净受你欺负吧， 一看他老公就是那种弱弱的文弱书生那种， 是是是， 对吧， 一看小迪那就是短发精干女， 哎，我跟你说早就埋下心机，是吧，先从闺蜜做起。 我说完了以后人家急了， 不是，他老公一会儿他男朋友说你们两个说的是真的吗？ 还来得及换吗？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组资讯。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将于9月4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共有15部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优质作品入选展演名录，这15部作品包含舞剧李白、话剧战马等国内外长演不衰的名家名作，也有话剧老舍赶集、罗刹国等新创作品啊。 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于9月初开启一次特殊的探亲之旅，应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俄罗斯国防部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之邀，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于9月11号到15号赴俄罗斯交流演出。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中国儿艺和美国夏洛特儿童剧院联合排演的美国版《成语魔方》近日登台中国儿童剧场。 电影《冷链时代》日前呢宣布定档9月21号中秋档期。《冷链时代》讲述了姚星彤扮演的婚恋专家冷月和她的四个闺蜜的恋爱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也是闺蜜， 对， 男的叫哥们儿， 兄弟， 你可以说一说，哎，兄弟。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长篇小说的动画片《四海惊奇》正在爱奇艺播出啊！《四海惊奇》采用 3D 制作来展现逼真质感。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闺蜜和闺蜜的故事，或者是哥们儿。有一条就是让我看到了以后，哎呦，真的是就是瞬间有那种泪目的感觉。应该这是小薇发过来的，她发过来的是一个截屏，应该是当时她在自己闺蜜上婚礼上的一段发言。 对，然后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 我们一起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 2017年，我和吴小姐认识的第15年，这个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说好一辈子的朋友。人生有多少个15年，没有固定答案，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长度和宽度都不一样，唯一能确定的是15年很短，15年很长。吴小姐是我过去15年时光里最好的朋友，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我们离得很远，但我们知道彼此所有所有的消息。吴小姐常能瞬间拯救无限孤独和哀愁的我，我通常能帮她分析对错。那些青春年少以及不再年少的时光中，友情从未缺席。吴小姐今天超美，像公主，也因为今天12月9号，从此在她的人生里都会变得特别和不同。我看着吴小姐挽着她的爸爸出场的时候，还是没有忍住泪流满面，并没有煽情的桥段，是我看到了吴小姐结婚能够幸福，忍不住想哭。我们曾多少次谈到爱情，谈到婚姻，我说你看，幸福说来就来，亲爱的吴迪，新婚快乐。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哇， 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行天气情况。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最近的这段时间天气会怎样呢？ 是这样啊、今天呢，咱们也预报了是阴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呢，从天气形势来看呀、这个降雨的条件啊，并不充足。所以这个如果说出现降雨啊，主要还是山区个别地方啊，由于地形的作用啊，形成一些啊零散的降云团，带来一些小阵雨。至于城区呢，最多也就是掉点雨点，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明天就是周四了，这个到一直到本周日啊，北京在未来这几天啊，继续就是持续这种啊晴到多云的天气了。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0到21度，呈现出一种啊白天较热，早晚凉爽舒适的天气。应该说整体看呢，未来一段时间呢，都非常适合大家安排一些啊这个户外活动了。再来说一下全国的天气，我们重点主要是关注啊，就是今年第19号台风苏力啊，已经进入到了东海海面。未来呢，它将啊，经过黄海啊，继续北上，将在朝鲜这个以及我国这个辽宁的交界处啊，登陆，给东北地区呢会带来风雨的影响。那么明天23号到25号，东北地区呢将有一次比较强的降水的这种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啊像辽宁的中东部、吉林的大部和黑龙江的南部啊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前往丹东还有长白山以及朝鲜半岛旅游要注意风险了。这个另外呢就是西南地区啊，在云南、贵州等地呢，未来这两天呢会有啊大到暴雨。这些地方咱们需要注意的主要是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一点呢请大家注意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 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藏高速八达岭长城路段、南口路段、定四桥路段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受多起事故影响，东部环路压力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分别来看一下，东三环分钟四桥南向北有事故，分钟四桥到农展桥南向北车多。东四环四方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车多。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车多。七棵树桥北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对是排到了平方桥。再来关注一下，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鲸鱼旧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一说闺蜜的话题啊，就闺蜜，然后男的可以说说自己哥们儿兄弟， 是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可能就包括很多朋友，像玲玲妈说，刚才吴小姐的这番话啊，让她听哭了。她说：“我想我闺蜜了，结婚成家了以后，虽然很少，虽然见面机会比原来少得多，但我们永远在彼此的心中。”其实，所以就今天这期节目，如果让你想起了某个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把你的对他的思念可以发过来，对吧？ 对， 告诉一下我们。就是他，你和他的故事啊，当然也可以直接给他发个微信。像征就说了，我和闺蜜啊认识20多年了，从不到10岁就成为了朋友。 哦， 中间有过吵架隔阂，又因为发现彼此的幼稚而大哭和好。 哦， 哎呀，闺蜜是处女座的啊，我想她了，或者是想逗她了，我就把我的手机截屏发给她，一堆的未读红点儿，就等于是那种 她有强迫症， 强迫症， 对， 就是一看到这些东西。就立刻得骂他一顿，哎，这样两个人就和好了。用这种方式来互相表达我的思念，我们的思念。虽然一年都见不上一面，但是感情是这辈子不会淡的。我来看了一下，这个征还专门把他的手机发过来 截屏了一下。 从他的手机截屏，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姑娘啊， 怎么了呀？ 你看啊， 这能分析出啥的呀？ 哎，你这绝对能分析出来 啊！ 你看他有很多种，他的红点指的是什么？就各种未读信息。 对呀， 比如说他的短信有2700条未读。 哎呦我的天！ 微信有710条未读， 这么多！ 哎，微信有那么多未读的啊。然后你这时候你会发现，它里边什么未读的最少？ 什么呀 ？Game 这一栏，就是游戏这个、 哦、游戏，他不玩游戏呗？ 你看，应该说他常玩游戏。 哦，对对对对对，我这脑子。 所以这他常玩游戏，所以游戏的未读的东西就少， 最少的。 哎， 就一条。 还有哪个读的？哪个是未读的最少 ？Work 工作 工作。 工作也就是有一条未读。还有一个什么 travel 两条。 travel 是什么？ 就 旅行。 英语十二级。露馅了啊！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来考了高磊，考你的时候到了啊！ 什么？ 有一个1165条未读的。 1100 是什么？finance， 他写的是 英文， 对，他写的是翡冷翠是就是佛罗伦萨的意思吧？ 你少来，那是财务理财财经啊，还翡冷翠，高磊英语十二级这件事情打假成功。我跟你说， 没看我最近都没怎么提这事儿吗？我已经在外边已经都受了好几次的打击了，是吧？ 刺疼了，对。这个他理财有1165条未读， 这说明 什么？ 理财呗，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把钱都 不，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钱多， 不用理他， 就不是第一，就是各种 APP 都给他发，你该取钱了，你该取钱了，你该存钱，他。第二，说明什么呢？他懒得动。他都没看， 那还有第三种啊？ 第三种是吧？ 欠钱呀！ 啊， 欠钱不还啊！我告诉你，赶紧拿！我告诉你啊， 那欠钱不还不会是这个财务软件 APP 给他发微信？ 那应该是 法院传票。来， 看看私信。 好， 私信说了，我有20多个闺蜜呢。 哎呦，20多年的闺蜜。 20多年的闺蜜， 够了呀！ 我这英文不行，我这中文也不行了。 你今天早上，你是不是要不先回去歇会儿啊？ 对。他说我的性格主外，他的性格主内。 哎呦， 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吧，他说那感觉，哎呦，就感觉是自己嫁女儿一样 啊。就当时他出嫁的时候，闺蜜感觉像嫁自己女儿，是这样。思西，他占你便宜。然后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叹号说了，木优朋友无法吐槽，木优闺蜜无法嘚瑟，啥都木优。好尴尬呀。 那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真的假的呀？你怎么可能没有呢？ 哎，这个其实说实话你挺尴尬的呀。 啊， 如果你说你现在回想起来，哟， 我都没朋友， 我连个闺蜜都没有， 我连个 朋友没有， 说心事儿的人都没有。 你不觉得自己应该反思一下吗？ 对呀，活得很失败呀。 对啊，你最起码你说你身边总得像有一个像高磊这样的人，你都没有吗？啊， 我是垃圾桶啊！ 不是垃圾桶，啊、你是垃圾桶。 不干了我， 没有没有，就是吧？这个其实如果真的连个朋友都没有的话，挺可怜的。 哎，我觉得他呀可以试试这招，卖兜没有鱼丸。说我身边有一哥们儿，在单位呢就有分帮拉派的现象， 这不好吧？ 我们就把他拉到了我们的闺蜜群， 啊、哦，妥妥的服了。 然后这哥们儿就服了。就不干这些事， 啊、 你这样 一下子进了女儿国，谁不服啊？ 我觉得那叹号那朋友也可以啊，他的朋友把他直接拉进一个什么什么闺蜜群， 他没有朋友，对吧？你 憋死我！ 对， 我就说想给你拉进一闺蜜群，你这样不就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吗？ 没有朋友，所以没有办法了， 木有鱼丸。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心旅游赞助播出，中心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18世纪的东京城和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的江户和北京有哪些共同的风俗呢？18世纪江户人和北京人都是怎样度过一生的呢？哎，如果想知道答案，您可以到这个叫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览 这个去上面去看一下啊。 嗯， 这个展览上周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181件套来自于中日两国的文物，带领观众神游双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没错，那么中国和日本呢是一代水文化同源，在许多风俗上都有相似之处。比如说中秋赏月的习俗，那时的北京和东京都有，但又有一些许的差异。在日本呢，除了8月15的中秋节赏月以外，在9月13日也是他们的赏月之时。 啊，就是农历吧， 应该是农历。 啊，也是，要是中啊，对，阳历9月13，不知道那天碰到是什么月亮啊。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这个太庙32只手， 嗯， 该洗洗牙了吗？ 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庙有32尊体型较大的吃手。近日呢，有不少游客在太庙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吃手牙齿挺黑，影响了美观。还有的游客呢开玩笑说，哟，这些吃手啊是不是该洗牙了。文物专家认为，吃手表面发黑呢是属于正常现象，其实啊并不影响文物的寿命。 哦，这个来看看啊，这个太庙啊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占地200多亩，依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这个传统礼制建造而成。1924年太庙被辟为和平公园，1950年更名为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1988年1月太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从修建至今，32尊吃手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中国上古神话当中有龙生九子的传说，吃是其中之一啊，是一种没有脚的蛟龙。 嗯， 在中国古建筑和器物工艺品上常用它的形状作为装饰。吃嘴大呲牙，肚子里能容很多水，在建筑物当中多用于排水口的装饰，称为吃手散水。 对，那么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刘卫东就认为啊，这32尊吃手呢长蛀牙，主要就是因为历经当然带引号的了哈，历经这个600年的日晒雨淋，他们的牙齿的凹槽挖处呢都容易藏污纳垢，而且呢石材表面容易附着硫化物，不过呢并不影响文物的寿命。清洗文物呢则需要慎之又慎，一旦清洗过度啊，很容易伤及文物的本体，所以游客呢也无需太追求完美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埃及迎来暑期中国亲子文化游的热潮啊。随着对于旅游品质需求不断提高，中国游客追求丰富体验，更追求通过旅游来提升个人素养。哎，其实这也是咱们这边，我觉得你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就咱们出去干点什么总希望带点意义，或者就叫学到点什么， 对，有一些目的性，对吧。那么其实呢在这个10多天的埃及旅行当中，像神秘壮观的金字塔，还威耸高严的威严高耸的卢克索神庙， 威耸高严啊， 还有热闹喧嚣的哈里里市场，不仅的令孩子们喜爱上古埃及的历史文化，也让家长们从中获得了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啊。 对，对于中国赴埃及游客日益增多，那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哈桑拉杰普就说了，百闻不如一见。你看人家果然是孔子学院的院长， 是吧， 张嘴先来句文言文啊。 哎呀， 然后那个说，旅游不仅加强两国民众间的了解，也密切国家间的关系。 是，说得好哈。好，那既然咱们去到了埃及，咱们不妨就把世界的美景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吧。 天地雨雪风霜，有荒野和饥荒，把爱的种子种在心田，就是希望。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透过玻璃窗，晒雪后的阳光，我心中一片温柔静静的。 睡进被子里 一晃一晃，也就淡淡飘香。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 可这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受绝望。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已经忘记了失望。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天地雨雪风霜，有风也和饥荒。把爱的种子种在世界，就是希望。 好，看看大家的好闺蜜、好哥们、好朋友，咱们来说一下毛豆，说你们说的都是美好的， 嗯， 我来说点异常的吧。 咋了？ 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但是我对身边的几个亲近的朋友从来没有保过密， 哦， 也就是我信任他，我就把这事跟高磊说了。 哦，对啊。 后来有一件，这个和这个秘密有关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所有人都背叛了我，把我的秘密都说出去了 啊！ 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的大。不过还好我是小强，越挫越勇。 我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大嘴巴，但是比如说大帅跟我说，说磊啊， 哎呀呀呀呀， 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跟别人任何人说，我说我绝对就不说。 真的真的 真的， 这点我相信磊哥 啊。但是他没有跟人说这句话， 但是他如果被人套出来，这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我哪能笨呢，我真是的。但是他没有跟我说不许说的话，我就会添油加醋的把一些事儿就说出去了。 好家伙，我这现在越来越担心了啊。来，还有一位随风飘走的云说了，我有一个好哥们儿，我们在超市上班的时候就是认识的，现在啊十多年了，我现在的工作都是他帮我介绍的，不过他现在的未婚妻是我给介绍的。 你看 互通有无啊。说他们今年十月就结婚了，我们不仅是哥们儿还是亲戚，是从我爱人和他未婚妻那边算。 爱人， 他等于他给他介绍的这个应该是他爱人的亲戚。 亲戚， 哎，你看这种结成亲戚的，不光这一位， 亲上加亲的还有这个介德两人居士说了， 哎哎哎， 这周日我们哥四个刚聚，三十多年铁瓷，我们这老三的儿子是我干儿子， 哦， 老大的呢想和我们家结亲家， 哦， 但是呢我姑娘她有朋友啊， 哦， 再说了，老大他儿子还在上高中呢，这岁数相差的也太大了吧？ 没有，这事儿你看。这关系有点啊，老三的儿子是他 干儿子。 哎，等会儿我就问你，哎，这个题来，来，你看啊，他这条微信，老三的儿子是他干儿子， 对对对， 老大想和他结亲家，我想问你，他排行老几？ 他排行老几？老大、老三，他不是老二就是老四呀，对吧？ 你再说，来， 对呀，就是不是老二就是老四嘛。 嗯，你猜他是老几？ 我猜他是老，感觉这意思呢是老二。 你觉得他是老二？ 老二， 啊， 因为他干儿子嘛，老三干儿子嘛，是这意思吧？ 老三的儿子是他干儿子。不，我觉得是老四，因为什么？老大，你看他老大家的闺女已经有男朋友了，他儿子才上高中，他说明他们两个年龄差距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他排行应该是老四。 老末，老幺。 哎， 哦，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哎呀，你说就发过来一个脑筋急转弯。 反正我对数字是不敏感， 你拉倒吧。哎，来看一下， 来看， 这样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些这个奇闻异事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我看到一张照片，张云晓， 嗯，我也看到 了，这你也看见了吧？ 嗯， 收藏一下来哈。然后，哎，他是张云晓说，昨天刚发了一条微信，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春天，就是人家这几个闺蜜 四个闺蜜 一起拍照，哇，哦，这四个闺蜜个顶个的都。模特， 哎，比如说有一个像张艾嘉，有一个像， 有 一个像，有 个像陶虹， 陶虹， 小陶虹啊， 哦，小陶虹，哦， 对呀，啊， 哦，包子脸， 还有几个看不见脸，但是就是，哎呦，都特别好， 嗯， 高磊收藏了，然后看一下其他新闻啊， 跟我有嘛关系？ 奇闻异事啊， 来 说是这个英国有一女子 掉到了大海里。 哎呀， 10个小时以后，人家奇迹获救。那他获救的这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 瑜伽健身，还有唱歌。 天哪， 你怎么能帮得了他呢？咱们来听一听啊。 对对对，那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生还者凯·朗斯塔夫，现年46岁，是名空姐儿。 哎呦呦呦！ 18号呢，和家人乘坐挪威之星号游轮从克罗地亚普拉港出发，前往意大利的威尼斯。当天晚上的11点45分左右，朗斯塔夫从游轮第7层就掉海里了。 你干什么了？ 对， 你是杰克和 Rose 去了是不是？ 然后朗斯塔 这海水可亮可亮了。 对，他的家人马上就报警了。 啊， 游轮工作人员呢，根据监控录像的记录推算出了他在普拉以南大约95公里处落水，游轮随即掉头前往出事海域搜救。 嗯， 克罗地亚海岸警卫队呢也派出了一艘巡逻艇和一架救援飞机进行了搜救。 嗯， 那么巡逻艇在距落水地点大约1300米的地方就发现他了。 嗯， 他当时呢身穿短袖上衣和短裤，精疲力尽，出现了低体温的症状。朗斯塔夫接受检查之后就很快出院啦。 嗯，当然说他获救的，包括能够在10个多小时里居然这个完好无损、 啊、 那问题是出在哪？不是，这个关键点是在哪呢？ 什么呀？ 他平时练习瑜伽，身体也不错、就是说他平时健身吧， 啊， 身体不错，这帮到了他。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他在海上啊，一整晚都在唱歌，以免觉得寒冷。 唱歌不就是消耗自己体力吗？那这越消耗越大。 他其实是怕那种，就是我们经常看电影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睡，你不能睡， 你睡了就过去。 对对对，你不能睡，就是让自己不能觉得，就不能觉得冷。 不能觉得冷。 来唱首歌，对对，这时候就给自己唱歌。我觉得他也不是那种大声的 KTV 那种唱，就反正想 就哼唱， 哼唱，让自己保持清醒。 哦， 那完了，像我这种千万不能掉水里去。 干嘛？ 就会那么几首。 蒋大为老师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我天，现在有可能鲸鱼过来拍我两下，让你唱，让你唱， 让你小样唱， 对吧？所以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学点歌还是有好处的，对吧？ 对、啊， 关键时候还能救命啊！ 来看看啊，这个嘟嘟先生说，说说我一兄弟吧、 嗯， 很多人包括我爸妈，他爸妈甚至都怀疑我们之间关系有问题。 哦， 倒是我们俩就是单纯的兄弟。 啊， 怎么说呢？之前认识他的时候呢，觉得这人一般般，后来啊就越处越好了。这么说吧，我就是他们家第二个儿子，他就是我们家第二个儿子。 嗯， 我们家有多少家底儿，他们家有多少家底儿，我们俩都清楚得很， 火 知道彼此和彼此父母的银行密码。 哎呦火， 知道对方的一切爱好。 嗯， 只要对方张嘴，我们都是有求必应。他拿我东西就像是自己的一样，我也这样啊。 嗯， 新买的手机他想抢就抢，他刚买的鞋我抢过来就不还他了。 哎呀， 当初他结婚我在其他地方，赶回去特别难，所以呢他就把婚期延后了一天。 哎呦， 等我， 这个厉害、 哎、很多很多，酒店能等吗？ 然后人甭管多大损失，我要推 哦，我就必须 推 啊、 哦 嗯！现在呢，我们俩隔了几千公里，但是兄弟感情常在。我之前听人说，兄弟的最高境界就是别人都会认为我们是好基友，嗯、也许我们就是这种吧。 对，这种你看，这种真的是已经生活不分彼此的。 对对对对，真是当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哎呀，真好！你看人家家底儿都有多少家底儿，彼此都知道。 对、啊， 磊磊， 我密码我不会告诉你的，你放心。 完了完了完了，今天友谊就到此结束，真的真的真的，这跟没法比，你一听这真没法比。来看一下红然说了啊，我希望你们能说一下我的、 哦、 我很想我东新房小学的马小茹同学。 嗯嗯嗯， 我们身体都不好，男生总欺负我们，他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经常帮助我这个差生，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最后一天还互送了礼物，我非常非常怀念那时的感情。 哎，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希望他能听到，有机会再见一面。 嗯， 马小茹同学你听到了吗？东新房小学的马小茹同学， 嗯， 你的朋友红然在呼唤你。嗯， 对， 他们想一起叫着你一起回去找一找当年欺负你俩的那些男同学。 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也希望大家，比如说好久没见或者没接触没发信息的那些闺蜜好朋友兄弟，咱们今天打个招呼、哎、约起来吧。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可偏执的。